信。 今次聆讯带大家来到邵氏影城的旧宿舍，这里亦是香港一个出名的闹鬼地点。今晚就同大家讲下其中一个国语片女星李婷冤魂不息的故事。1966年8月28日，邵氏国语片女星李婷在旧员工宿舍3座102室的浴室吊颈自杀，享年21岁。据讲，李婷曾经先后同新加坡一个商人，同埋廖创兴家族的廖烈武相恋，最终都分手收场。后来因为父亲病重，而同一名富商订婚。李婷本来只是想要20000元帮父亲医病，但系对方一俾就俾咗20000佢。可惜居民除了帮阿爸医病的钱之外，其他全部的钱都被秦剑呃晒去赌钱，还输清光添。李婷由于婚姻不快，加上感情诸多波折，最终走上自杀的不归路。而邪门的是，李婷用来吊颈那条绳，就是曾经用来拜祭过生前是李婷宿舍邻居的台湾摄影师刘琦的祭品。后来秦剑亦都在邵氏宿舍自杀。据讲，后来还有不少人见过李婷和秦剑的鬼魂在宿舍出现。但是在这么多关于李婷的鬼故里面，最令我感慨的应该是去向丁善玺谢恩的传闻。李婷自杀当日，丁善玺是第一个到现场送他入医院的人，后来更加出钱出力帮他打点身后事。据讲，当时丁善玺发现李婷留下了一封写着“救我爸爸”的遗书，而据李婷的父亲赶到现场所坐的车，车牌咁啱就是9588。九五爸爸在国语的读音是相似的。不过我们看回当时的报纸报道，李婷的遗书内容其实应该是写着“亲爱的爸爸，你要好好活下去”。那这个救我爸爸的讲法相信是穿凿附会的，可能真是善有善报。没几耐，在香港事业原本发展平平的丁善玺被台湾中国电影公司邀请回去做导演。可能因为太兴奋，丁善玺在临回台湾前一晚一直都睡不着。就在那一晚，他突然见到床尾有个黑影出现，看真一点，他认得这个黑影就是李婷。当时李婷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只是默默地耷低头跪在离去床尾没几远的地方，一直跪到天光。回到台湾之后，丁善玺就一直在电影界平步青云，有传就是因为李婷报恩的效果。其实李婷并不是邵氏第一个自杀的女星，1964年林黛的自杀正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自此之后，邵氏多位女星就好像受到诅咒一样，除了李婷之外，还有莫愁、丁浩、林凤、洛蒂、杜鹃等等，亦先后因为感情或者事业问题走上自杀之路。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来这里为这一批薄命红颜哀悼一番呢？今天的聆讯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再为大家介绍另一个灵异传闻地点。再见。 好，回来。 哇，系咪我哋个我哋个摄影师？喂，你唔好爆自己系边个先得噶，咪神秘啲啊嘛，系咪？ 系啊，不过我哋一路即系我哋一路睇啊，即系我都系中意睇开即系 scary movie 嘅人嚟嘅。咁、我一路睇都觉得哇，佢嘅拍摄手法都真系好好电影嘅级数啊，直情系。 唔系好令到你好。代入去嗰个气氛度， 喺现场咁， 即系好似自己行紧入去咁。 系啊系啊，仲加上佢嘅旁述咁啊， 即系等于人哋点解有啲足球比赛特别多人睇，咁人哋嗰个多角度，好似你真系喺现场睇紧波咁先过瘾噶嘛。你净系一个 top shot， 即系净系 side shot， 咁有鬼好睇咩？系咪先？系嘛？又会久唔久啊影下啲演员啊，唔系嗰啲球迷啊，咁先过瘾噶嘛。咁佢系做到嗰个气氛咧，好似你亲历其境，你喺现场睇紧咁 啊。同埋头先都喺度讲紧，即系临尾嗰两句话，原来即系差唔多咁嘅时间，有几位女星。都 系好多，系啊， 真系好 自 杀 啊，系啊， 个气咁个气氛有问题啊，定系发生咩事 啊？嗱，我哋有个前辈啊，阿欣欣姐佢又讲过嘅，佢话咧以前拍电影嗰啲并唔系咩贪慕虚荣，咁好多时咧都喺个宿舍度住嘅人比较单纯嘅，咁去到啲感情问题咧，就真唔知点样讲，点样讲俾人听咯，咁啊好容易做傻事咯，即系有时啲人唔系个个咁中意将自己嘢讲出嚟噶嘛，咁样你一去到啲牛角尖，咪又讲唔到俾人听，咪咩咯，即系等于以前啲人好早嫁噶嘛。 是 你二三十岁先嫁就俾人笑噶嘛，咁佢同边个讲啫？个个都结晒婚，你讲嘅人哋有冇感觉嘅？系咪啊？变咗佢 又唔似而家有咁多嘅，即系电台啊，或者啲乜嘢去睇关于呢啲嘅节目啊，或者系打电话去倾诉咩都好。 系啊，同埋 咁啊，又冇啲咁有娱乐性嘅吓，天人术意咁嘅节目睇下啊嘛， 系咯，同埋你 散下注意力。 同埋你嗰啲，喂，最惨系你，你讲俾人听，人哋定咗你位啊嘛，你做呢啲都贪慕虚荣啦，讲嘢咩？但系佢哋好多个都系自杀嘅，即系证明佢当时佢个心系咁咯，或者以前啲人系专一啲嘅，依家啲人结系咪？第日可能我哋俾张贴啊，又新婚啊，再婚啊，三婚啊，系咪？ 即系当时写 status 咧，系唔止 single 同埋 married 两个 啦，系啊，新婚之喜啊，别婚之喜啊，又再 嫁几多次啦、啊？写 status 佢问你嫁咗几多次噶嘛？娶咗几多个？ 系啊，跟住括弧几多个 number 喺里边咁都唔出奇啦。咪嗰个年代可能啲人比较单纯啦，同埋 唔识得解决啦。 系其实佢 搵朋友啊， 其实佢圈子都窄嘅，系咪先？一来你又会防范人哋啦，唔知系咪想点啊？你埋我身，即系你有钱佬，你埋佢身都唔知系咪想借钱啦、啊，揩油水咁样。咁你又唔系咁容易见到佢啦，系咪？嗰啲公司人都会隔开你噶嘛。咁你又系嗰个年代又中意识翻行内人，成日谂唔开好多，唔出奇嘅。 咁啊系 ，OK。 系嘛？咁讲翻你头先嗰单先。 哦，系啊，系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原来我系即系必须要搬走啦。咁、所以近排就成日都去睇屋啦。咁啊，都咁啱得咁巧咧，早排認識了一個地產的做地產的男的，咁啊佢一路帶我去睇屋的期間咧，因為我即系唔系淨系大細嘅問題啊，同錢嘅問題，最緊要係咩？最緊要我呢啲咁弱嘅人，最緊要有陽光。 係。 咁啊，嗰間屋咧冇陽光咧，好大鑊嘅。我係一路喺度講咧，我個人又本身又怕黑，又有少少夜盲。咁我一路喺度睇咧，就話：哎呀，呢、這個都個窗咁細嘅。咁佢哋成日都即係幾個地產都成日都話：呢、這個窗唔叫細啊，係嘛？即係對我嚟講一個好細嘅窗，啲陽光都到唔到裏邊。我成日都喺個廳度，我唔可以冇陽光接入嚟，即係咁好大嘅反應。 咁你咪揾西斜樓？ 系啦， 即系由朝晒到晚，晒到太阳落山嗰啲咯。 最好啦。咁啊，嗰位地产咧，咁啱嗰位地产咧，即系倾下倾下咧，带我睇下睇下嘅时候咧，几好倾。咁佢开始觉得奇怪，点解我一定要咧？即系西斜，佢真系带咗我去睇一个西斜。喂，大骑楼西斜乜？系好大，骑楼又大，交通又大。 嚟噶嘛？西斜楼系冇人中意拣噶嘛？ 就因为太晒啊。 系啊，如果你成日喺屋企，你谂下你个冷气开到穷啦，系咪？ 我唔系，我唔怕热嘅。唔系佢真系最后咧，系带我睇一间咧西斜啦， 嗯、 但系骑楼又大，间屋又大咁样，所以就 over 我 budget， 我冇拣嘅。咁啊，佢真系带我去睇呢啲屋、 嗯， 然后觉得奇怪啦，就问我其实。学你话斋，喂西斜呢啲冇人拣啊，咁样咁，好热嘅喂，你睇下晒到咧，嗰个骑楼咧，嗰啲木咧变晒色咁咁，你做乜要拣啲啊？ 晒果皮嗰啲会中意咯。 咁讲开我咪讲咯，因为我发生咗呢啲事，好简单咁略略咁讲俾佢听嘅啫，唔系讲得好详细嘅其实。佢已经话啊，其实咧我自己咧就咧唔系好信嘅，咁个都咁讲噶啦，系咪？咁点解佢又会开口讲？系因为佢真系自己都遇过。但佢好彩就係佢话我呢唔係好信，佢就话我呢唔係好信，不过我自己有遇过，我呢就係围村大嘅。咁呢我哋呢啲围村仔呢其实呢所谓嗰个祠堂呢好鬼大㗎嘛。佢话你前僆仔嘅时候呢啲大家朋友仔呢静静鸡呢会将啲阿妈要掉嘅模型啊唔知乜嘢。 收埋 呢就收埋喺祠堂里面。咁呢祠堂嘅里面呢原来呢有啲房咁收埋嗰啲房嘅里面咁样啦。咁夜晚呢先静静鸡走去嗰个祠堂度个房度先攞返自己啲宝物出嚟咁样。佢话有一次呢即係嗰排啦大家都係咁㗎啦，有一排佢自己呢就走喺祠堂度。咁攞咗啲嘢，攞嘢嘅时候拧翻转头走嘅时候咧，夜妈妈冇人噶啦嘛，佢确保冇人噶啦嘛，自己兄弟都冇嗌啊，自己去攞啫。拧转头走嘅时候咧，听到 啲人笑， 系啊，咁样，佢即转头冇理，继续向前行啦，再继续笑。即嗰个系一个好大件高大嘅一个男士嚟嘅嗰位地产，佢真系觉得好嬲，因为佢谂起喂冇人，我应该冇人噶，点边个静静鸡跟我入嚟啊？我收埋系啦，我收埋一宝物，做乜静静鸡跟我入嚟整蛊我？佢拧转头就大嗌几句粗口，你知围村仔大嗌几句粗口啦啦一大轮，跟住佢又再谂，唔系真系冇人噶，我闹完又冇声，佢先谂唔系嗰啲啊嘛。即刻就调转头，即刻走啦。 系， 咁系佢你调转头走嗰下就系已经系跳出咗呢一个祠堂嘅嗰、那个，咪有个圈嗰、那个石 圆关 石圆关啱、就系、是、一拧转头跳就系、是、跳出去，跳出去就即系成个感觉系觉得即系觉得轻松咗啊！ 即系离开咗一个 系啦，离开咗个空间嗰个感觉 个结界。 头先都仲感觉到咧，系有啲 焗。 有啲浑圆嘅感觉，啲浑稳地听到呢啲咁嘅声，跟住自己要即系激起自己发脾气嗰种感觉，咁我一跳就出咗去咁啦，都仲喺度啊咩咧？究竟系咩嚟嘅咧？佢唔想，因为佢本身唔信呢啲嘢嘛，佢唔想下下都系谂呢一样嘢噶嘛， 唔好向嗰边 系啦，佢唔想向嗰边谂，佢都系嗰啲系好正气嘅，觉得自己冇事嘅咁嗰啲啦。咁点知系唔够一个礼拜？佢聽到自己即係隔離屋嘅自己有好兄弟入咗醫院。咁佢問返啦，啊伯友啊邊個咩事啊做乜嘢啊咁樣啦，入咗醫院喎，好似好大鑊喎咁樣喎。係呀係呀係呀，跟住就阿伯冇講返出嚟。原来嗰位兄弟咧，尤其有一晚咧，又系佢自己走咗去咧，嗰、那个祠堂嗰度咧，又想攞自己啲宝物，又收埋啲宝物喺度，话俾阿妈听啊嘛。咁呢啲走嗰下咧，走嗰下又系喺个啱啱喺个玄关位未跳出去之前，又系听到细路女声， 喺度笑， 笑，但系笑之余，仲听到多一句，我可唔可以同你玩啊？咁样，然后嗰位兄弟咧就。即系懵查懵成成咁啊，又唔系睇到人。哦，好啊，好啊，好啊，就答咗呢一句。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话同佢玩。 系啦， 系。 然后跟住嘅嘢，佢自己都讲唔到俾阿妈听。总之佢嗰一刻开始就已经个人癫咗，自杀喺自己屋企得个两三层，刀跳，伤晒咁样啦。咁啊，佢阿妈唔知佢发生咩事嘅，就拱佢入咗医院先，然后先再问。佢哋嗰个围村里面好出名嘅一个唔知乜姐咁样啦，唔知又系叫乜姐咁样嘅。佢问咗个乜姐咧，原来就系讲翻出嚟啦，佢即刻 check 啦。个乜姐咧讲翻，佢就系答咗嗰一句，答咗个细路一句，好啊好啊。个细路女真系同佢去玩，但系唔系同佢喺嗰个空间玩，系带佢落去玩。 哦，即系落去陪佢， 落去陪佢玩，系啊，所以 点解佢会伤害自己？点解佢住你知嗰啲围村二三楼嘅啫，都跳，要跳，就系个女仔要带佢落去玩。 你唔结束，你唔结束条生命，你逃唔到去玩噶。 系啊，咁未结束到啦，依然喺度喺度整死，想整死佢啦。佢阿妈按佢入医院啦，医生都束手无策噶嘛。 绑住你咯。 嗰个乜姐再 check， 喂，冇理由一个细路女 入到祠堂噶嘛？ 唔系冇理由一个细路女嘅灵令到一个咁嘅高大。嗰、那个系佢直情话佢兄弟做 gym 嗰啲嚟噶，大只佬嚟噶，晒太阳做 gym 啊，冇理由令到一个咁大只嘅人，即系会伤害性咁大，跟住再 check 原来唔止一个细路女，佢后边有七个， 系成群， 夹埋个细路女系七个，当中系有日本军官。一啲好耐以前打鱼嘅又有，即系七个不同类型嘅人，就系、是、要佢呢一个，唔知点解要佢呢一个呢、這个人嘅性命，我真系唔知点解，个乜姐唔系讲得好清楚。咁到最后呢个阿乜姐咧，就帮佢做咗好多法事。咁啊佢其实我嗰位地产咧冇再去跟进，因为搞咗好耐时间啦，搞咗好长时间都未完全康复到，本来好大隻，咁你又冇得做 gym 啦，又要住医院啦，成个人缩晒水，即係就算出返嚟精神都有点恍惚，未完全康复到。但係令到我即係呢个地产朋友佢就即本身唔信呢样嘢，令到佢信呢个世界系有，同埋唔好立乱搭爹。 系啊，但佢都比较奇怪，叫佢祠堂里边咧又有奉神啊，有圣噶嘛。 就系、是、我佢就系话，佢都记得自己咧，啱啱就喺个玄关位嘅。咁佢估话，呢个细路女原来可能企喺个玄关位后即系出边少少嘅啫，就企喺个门口少少嘅啫。 呢个佢入唔到去喎，同埋你知啲围村啦，要生个男丁先有得挂灯噶嘛，即系传话俾人全村听我生咗个男丁啦，咁去挂灯噶嘛，即系女仔系应该入唔到祠堂嘅。 佢因为佢自己咧亲身咧系喺个玄关啱啱玄关位听到。咁佢好驚就跳出去，可能佢就係企喺玄关位嗰度。 即係佢入唔到去就企喺嗰度。 有咁嘅机会囉。因为佢话佢个 friend 咁啱，即係佢阿媽问佢嘛，佢嗰个朋友大隻朋友都系话啱啱喺嗰个位就听到。 即係佢如果系俾嗰啲嘢搞呢，佢梗系每一日嘅正午嘅时候佢会有啲时间清醒㗎嘛。咁佢阿媽就问到佢讲呢啲嘢。 因为佢自己就冇去探佢，驚咗。听完佢阿媽讲就 唔系话 驚咗，都唔知佢搞掂未㗎嘛。因为佢自己都有遇到㗎嘛。唔知佢搞掂未，阿乜姐同佢搞掂未，同埋见即佢阿媽讲返成个落晒型缩晒水。所以唔知佢搞掂未，总之係搞咗好耐。 你普通一个病人啊，瞓到咁耐病床都缩晒水啦。 係啊，但即即我会觉得好无辜咯，冇做错咩事，无端端一搞系有七个人一起搞佢，就系、是、答咗一句好啊好啊咁啊， 都冇计啦！你嗰当刻系嘛？ 系 咪先？即系人仲多嘢啦，中意搞你就搞你啦，系咪？ 系 所以嗰啲其实你呢啲尤其是叫你全名啊，你千祈唔好认，同埋你如果觉得。突然间去到一个空间，你系唔舒服，你觉得自己开始迷失嘅时候，你同自己讲啊，咪叫你应人啊，讲自己个名啊，讲翻自己嘅名字，千祈唔好俾个人乱咗先。我系边个？我系边个？冇迷失咗自己先。同埋通，即系唔好应人哋咧。我见有啲人回应咧，就话你个人。即系唔好信咁多呢啲， 系唔好信咁多，又话做多啲运动，有时即系唔系嘅，即系唔系争，即系唔系真系做运动晒太阳就得，有时个人真系运差咗，而俾嗰啲嘢乘虚而入咁样，有时真系 我哋其实好 make sense 嘅人嘅， 系啊， 我系唔中意下下都讲呢啲嘢，我讲翻啲，即系有时你真系遇到呢啲嘢咧，喂，宁可信其有，帮到你真系。 解咯。 系啊，即系你睇我哋呢啲，虽然做夜晚节目，我哋系唔特别有啲咩夜生活嘅，系咪？又唔系话即系出去乱饮酒嗰啲。咁有时即系人系有三衰六旺，即系会有突然间运气差嘅时候，而俾人乘虚而入。人都会因为见你差，乘虚而入你啦，踩住你上啦，何况系嗰位仁兄系咪？咁啊，佢又唔要你命，佢要你俾少少着数啫， 要少少着数都冇所谓。同埋有时咧，即系唔好先期唔好求助啲阴嗰啲嘢咧。 嗯， 即系你觉得系快啊，佢帮你，你点知佢要翻你啲咩啊？ 嗯， 讲真，嗰啲朋友唔会要你钱嘅，钱对嚟讲冇用嘅。 嗯， 我当你譬如你个人咧就六十岁， 嗯， 你好多嘢失意，你求助嗰啲朋友帮你 ，OK。佢帮咗你呢次之后，原来你要还翻十年阳寿，吓、啊、咁你原来得七十岁命嘅啫。 嗯， 咁你一搞掂咗呢单嘢，你搞你就 grad 得噶啦，搞走得噶啦。 你赚咗咁多都冇时间。 系啊，呢、這个世界系冇免费午餐嘅，话俾大家听。 嗯， 千祈唔好即系失意咧，就唔好乱咁求助嗰啲。 嗯， 佢唔会要你钱嘅，你放心。钱对佢嚟讲用啫，冇用噶嘛，系咪先？如果要你烧嘢。你烧得几多俾你咧？系嘛？佢最惨咪要你呢啲嘢啊嘛，还翻嘅呢年阳寿，或者哦，原来你屋企有兄弟姊妹，我唔想唔紧要，你还个细佬俾我咪得咯，你跟我走咪得咯，咁你就出事啊！ 系啊，梗系出 事。系啊，即系唔好乱咁求助呢啲咯。 即系咩都好健康最紧要，个人命最紧要。 系、啊，即系你 要你的健康都 人系梗系有时唔系咁，有时滞啲嘅。 系啊，我嗰次即系我嘅经历啦，即系我入医院次经历。咁我嗰位识学法嘅嗰位朋友啊，都有讲到即系我有问啊，我都有问，即系我系一个我会反省自己嘅人嚟，我都有问系咪我做错乜嘢，系咪我讲错乜嘢？ 唔关事。 佢都有话有时唔关事嘅，有时即系佢哋嗰啲仁兄系见你运滞的话咧，佢就会想拗噶啦，喺侧边系拗下咁样。 你好恰啊嘛。 系啊，即系觉得啊，你系咪咩先咁啊？就去拗你。 嗯。 系咯。咁所以佢都有话唔关你事，你冇做错嘢，不过我帮你倾啦，佢想要啲咩都即系对，唔系好多嘅，咁当系捐赠下咁样咯。 系啊，有时即系即系唔好讲人咧，嗰啲都会无端端你恰得你恰噶啦，系咪先？咁我哋今晚咦差唔多咯，系 overrun 咯，系嘛？我哋应该下个月咧就可以有个 chat room 啊，我到时话俾大家听点样去 log in 个 chat room 咧，嗰、那个去翻巴打台嗰、那个。嗰、那個網頁，咁可以入去裏面咧，就好似以前咁噶啦，有個 YouTube 直播啦，隔離有個 chat room 可以傾偈噶啦。 系啦，咁啊，同 Facebook 同埋而家 YouTube 嘅 chat room 有咩分别咧？就系我哋即时可以喺个 mon 度睇到嘅意思， 冇错，唔系我哋可以，我哋到时摆个电脑喺度咧，我哋睇到 chat room 即时回应大家，唔、 okay、 会好似而家咁。 系啦，嗰即系好尴尬，唔知望唔望电话好咁样。 系啊，以为我哋唔专心，其实我哋系好紧张你哋， 想 即时答你哋回复噶，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嗯， 下个礼拜我又要出动外景啊！最佢呢排真系唔掂啊！ 我唔好讲呢排，我应该就唔会出外景嘅。不过咧， 神一唔掂。 系啦，不过即系 Setman 咧，我当我个身体好啲嘅时候咧，我都会做一个新嘅 Setman 嘅。 你听佢讲咗啦吓，应承咗。好，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